各位同学，大家好。昨日讲到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下面同我哋讲咗六件事情，亦就系六句，每一句系一件事。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呢两件事情介绍过啦。而家我哋睇第三件事。人皆惡之，惡就是厭惡，換句話說，做惡的人，善人君子一定會遠離他，不會親近他。道教的《玉書經》里头有几句话讲，佢话假如一个人唔会修善业，必定有嗰啲鬼神嚟捉弄佢，令佢神魂颠倒，神志不清。无论他有几高地位，有几大财富，你冷眼观察，他就不是个正常人。在古代，末代帝王，亡国之君，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呢种情形，心术唔善，行为不良，善神吉星离开佢啦，恶鬼恶神时时揾上门嚟，所以佢嘅行为会被世间人厌弃。呢啲都系事实，绝对唔好将佢当做迷信。而家呢个世界，科学技术虽然相当发达，但系对天地鬼神嗰啲治理仍然非常模糊。势必还要等科技再向上提升，先发现那些事实状况，就会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行为。科技未达到那种水平之前，我们相信圣贤量，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不会呃我们的。他教化众生，有的是智慧，有的是善巧方便，为什么要呃众生？一切众生如果发现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里面有一句是假话呃人的，那他49年所讲的，我们可以一笔勾销，完全不相信他。世间古时候，贤人君子 尚且能守住一生不妄语，何况佛菩萨大圣大贤。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能相信圣贤人的话，就是我们的福报。能依教奉行，我们绝对得大善大利。从这些道理，古德教我们，他说我们遇到有人对我们怀恨，虾我们，我们在那种情形之下应该是怎好？明理的人知道忍让，我们以善心对待他，天神必定保佑我们。这个道理好深，不了解这个道理不肯做，他要反抗要反击。我们世间人常说，世间人同情弱者，低智世的人总是容易获得大众的同情，天道亦是这样。全心善良的人，不同人计较的人，就算受欺负、受侮辱、受迫害，亦都能忍受，仲是以一个善良的心对待人。那我们被人害死呢？害死是福气啊，害死生天啊，不再在人间受罪，死的时候天神来接引，那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虾人的人、害人的人，天亦会惩罚他。古人常说，天心人术，是说天神。一般宗教里面说上帝，那些天道的善神，他都有爱心，绝对不会惩罚悔过的人。一个人做错事，要知道悔改，悔改就能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天地鬼神的饶恕，他不会再找你麻烦。所以以前做错了无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世法佛法，论修行，无第样，就是改过了。我们每日反省检点，知过必改，知道过失。我常讲，讲了好多年了，知道过失就是开悟，将过失改过来就叫做修行。要认真去做，要默默去做，你先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以后先真正能好似以前张家大师教我嘅，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感应道交，你就证实了。无论是我们有天赋生而知之，我们如痴努力求学先知之，成就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应该要发奋，要努力。作恶的人，世间人常讲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对他何必多计较。所以那一念慈悲心，一念爱心，不单止要永远保持，要叫它增长。佛法里面基本的教义，教我们要断贪嗔痴。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傲慢是与生俱来的大烦恼。前面跟各位讲过，我痴我慢我贪我爱，贪嗔痴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断，绝对出不到三界；如果不断，念佛往生亦受到严重的障碍。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警惕的。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为什么不做个好人？这几年我们提倡四好运动，存好心，行好事，讲好话，做好人，你一定得福报。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报应，不是人家给我们的，绝对是自作自受。作恶就有灾有殃有祸害，作福一定有吉有善有利。世出世间圣人和我们分析得太多了，不要见人家作恶好像他得福，他日子过得好好，要知道那是过去生中赔的福报大。作恶必定折损他的福寿，虽然折损了，他还有余福，所以他还在这里享福。他如果不做恶，他的福更大，他的寿命更长。我们无天眼，无宿命，不知他过去。行善的人现在生活好贫困， 好似冇得到好嘅果报，系咩原因？过去世做嘅恶太多，呢一生佢受苦报，因为佢行善，佢嘅苦报已经改善咗啲啦。呢种加减乘除，我哋肉眼凡夫睇唔到，但是你如果细心去思维，细心去观察，亦能睇得出嚟。下一句话，形和随之，前面人皆互之，呢种步比较轻啲，到形和随之呢种步就重啦。形是刑罚，你触犯国家法律，国家有刑罚来制裁你。祸是大灾大凶，罪是不离开你。太虚真人跟人说，人家如果以不善的心行来对我，给我一些灾难痛苦，我要承受，而且我以善心以善行对他，福德之气恒生于我，这种是自己修福培福最好的机遇。要知道人和人之间相处就是一种缘分，缘分有善缘有恶缘。早年我在香港光明讲堂讲经，我在那里住过两个月，那个讲堂是寿野老和尚成立的，老和尚而家应该有90岁了，仲住喺纽约。讲堂上一副对联我记得好清楚，上联讲嘅系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副对联将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通通写清楚了。人和人之间就四个字，恩怨讨债还债。我哋懂得呢个道理，了解呢啲事实真相，无论同咩人相处，我哋好清楚好明白，就係呢种关系。如果有恩，希望嗰个恩再加厚，如果有怨，怨要化解。呢种係智慧，这种是真正受用。我们争人债，欢欢喜喜还给人，人家争我们的一笔勾销不要了，你说几悭事呢？时时存这个心就是好心， 时时行呢种事就系好事。由此可知，善福自己修嘅，自己得受用；祸福自己做嘅，自己唔肯接受呢个道理，唔肯接受呢个事实。人有恩于我，睇佢少少唔如意，就忘恩负义。人有怨对我，念念挂住，总想报复，争人债唔还，人哋争我嘅，想尽办法去逼债，呢种系做罪业啊！呢种罪业必定喺三途。你同嗰啲冤家债主生生世世永无止境，呢种系愚痴，亦就系佛法里面讲嘅可怜悯者。我哋学佛学到去边度啊？连呢啲道理事实真相都唔了解，我哋点自求多福？福报唔系佛菩萨俾我哋嘅，唔系上帝俾我哋嘅，亦唔系天地鬼神俾我哋嘅，自己求嘅。种善因一定得善果，你做唔善因必定有唔善嘅果报。佢系教我哋喺日常生活中点样做人，点样处事待人接物。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到我哋呢个世间，呢、这个世间五族恶世，而家可以话系族恶到极处，族就是污染。不单止现在地球有严重的污染，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好多好多人在它里面研究讨论怎样防止污染，改善生活环境。他们想得没错，但是这种事情能不能做得圆满，绝对不会。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地说他不会？因为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依报随住正报转。正报是什么？正报是人心。从正报的污染，而家好少人提到。我哋而家思想被污染，见解被污染，呢个系一切污染嘅根本，迷惑颠倒。我们的精神被污染，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阶段，还未被人普遍发现，还未被社会重视，那好不幸啊。佛陀的教诲，圣贤人的教导，第一件大事就是教我们修清净心。所以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我们生活环境就清净。好多同修见到我都好羡慕我好健康， 好似睇唔出衰老，问我咩原因？冇原因，我生活同大家一样，过得非常简单。但是我懂得一个道理，心清净，身就清净。点修清净心？读经、念佛、讲经。各位要知道，读经、念佛、讲经是亲近佛菩萨。日日亲近佛菩萨，一日不读经，一日不念佛，一日不讲经，同佛菩萨就远离了。佛像供在面前没用的。我们要同佛菩萨心心相印，精神结合在一起，善得诸佛护念。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自然就放下了。问题是你每日同哪个做朋友，同哪些人在一起？我大部分时间同佛菩萨在一起。你们同学知道，从前馆长在世的时候，我感他的恩，我还要用一部分时间去陪他。他欢喜去哪里，我一定要陪他去玩。陪他去玩，我用功还是没有间断。我念佛，我身上还带着经本。很多时事同我在一起的同学都知道，现在馆长往生了，我全部精神都在读经。因为我还要讲经，讲得虽然很熟啦，还是要读。不读怎能深入？经义永无止尽，深广无尽。古人讲百读不厌，他讲世间典籍佛经，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都读不厌，都读不倦。一次有一次的悟处，一次有一次的受用，超凡入圣，它是一个法门，一个方法。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什么人最有福，日日读经的人有福，日日同佛菩萨在一起过日子的人，那个人有福报了。佛菩萨对人平等，我们为什么不亲近？佛菩萨从来不拒绝一个人，就算造作五逆十恶的人，佛菩萨亦不会怪他。只要他肯亲近佛菩萨，回头是岸。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就应该发奋，应该快点回头。同佛菩萨为侣，加入佛菩萨的俱乐部，你说这几自在呢？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